What's wrong with being, what's wrong with being confident?

说写信，写给未来的自己，握着笔想了千言万语，最后只剩心绪，写不出骄傲的字句，写不出满怀的期许，写满了很多疑惑和问题，写满年少的身影，下吧，一起写封信，写给未来的自己，望穿了多少春来冬去，跋涉光年的距离，我写了很多的问题，像一首自己的主题曲，未来你会做着什么事情，听着怎样的歌曲，